大卫传的第六讲，今天我们要讲撒母耳上的23章至24章，继续来到探讨怎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不可伸手害神的受膏者。哇，你说喂，我是信徒来的，我的受膏者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世上，神是不是摆了一些上司、一些领袖、一些老板在你的上高呢？喂，有时这些老板、这些上司很苛刻的，甚至很无理的，是吧？真的好像扫罗追杀大卫，你心想哇，这个老板真的想攞我命的。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回应呢？我们应该要怎样来到做呢？今日我哋今日呢篇道就系有俾我哋一个好好嘅一个榜样，一个教导。一啲嘅背景，我哋见到扫罗不断咁追杀大卫，系嘛？大卫系陷于好悲惨、好艰难嘅一段嘅日子。好多时我哋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系点样衡量啊？喂，睇下佢做嗰件事。是有几成功，是吗？但是其实我们很应该衡量一个人，就是他未成功之前，他怎样来到克服困难，怎样来到克服障碍，这个是一个比较好衡量人的方法。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到衡量大卫，我们会发现大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因为他未成功之前，他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困境。十年来大卫不断被扫罗来到追杀，他一方面要跟扫罗来到对抗，另一方面呢，他仍然不断地打救以色列人，从敌人的手中将以色列人打救出来，不是容易的。他和他的跟随者到处在树旷野、沙漠、洞穴来到漂流，然后去到最后，神先至救赎他，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将他摆上宝座。大卫成为以色列人的王，不单止对以色列人是很重要，对我们都很重要，因为他都是我们的王，是吧？将来他是会回到世上掌权，是会成为世上万国的王，所以这件事对我们都很重要。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神的儿子。今天我这篇道和上次这篇道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什么？上次我是用三个地方来到分段，是吧？今天我是用四个不同的地方来到分段，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由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去到第四个地方呢，神给他一个机会来到平反，给他一个机会来到表白他自己。第一个地方是什么？是基伊拉。基伊拉是以色列人边境的一个城市，是很接近腓利士人的地方，距离腓利士人的加特城只有12里。这个地方亦都在哈列森林的西边大概10里。咦，你说哈列森林好像似曾相识、你真的记得了，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上的22章第5节，加特先知跟大卫说，喂，你不要躲在山寨堡里，你要去哈列森林，犹太人的地方，你要回去犹太人的地方。所以大卫就在哈列森林来到扎营，距离基伊拉大概是10里。基伊拉这个地方是很危险，因为太近腓利士人。在说士师记的时候，我们都讲过，每逢有收获的季节，敌人就会来攻打以色列人。为什么呀？可以抢他们的粮食嘛，是吧？所以腓利士人蠢蠢欲动，是会来基伊拉来到攻打他们。扫罗若果他是关心他的子民的话，他应该差派士兵来保护基伊拉，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唯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杀死大卫就是最重要，反而敌对敌人他就完全不关心。 嗱，呢个就系同埋大卫系有好大嘅分别。嗱，大卫同埋扫罗两个喺呢一片嘅土地都有好多嘅探子，扫罗有佢嘅探子，大卫亦都有。大卫嘅探子翻嚟回报，腓利士人系要嚟攻击基伊拉。于是大卫立刻做乜嘢啊？停落嚟寻问神嘅旨意。嗱，今次唔系第一次。在《撒母耳上》的23章，他是三次求问神的旨意。我们迟些会见到在25章、26章，他继续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大卫，每有问题他首先求问神的旨意。这个跟我们的做法很不同，很多时我们会怎样？寻求自己的利益，有利益我就做，冇利益我就唔做，好少走去寻求神嘅旨意。喺啲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寻求利益，我哋会点讲啊？喂，我哋已经被扫罗追杀噶啦噃，仲要我走去打救基伊拉？开玩笑话，用乜嘢腹背受敌啊？你咪搞我啊！我哋就会咁做，系嘛？另外有啲人会点啊？哇，有些事情发生就很惊青了，惊惶失措，然后定了惊之后呢，啊，等我来到筹算一下，等我来到计划一下应该要怎样做，然后先至怎样，先至祷告，哎呀神啊，你祝福我的计划啦。喂，始末倒置，你将祷告放在最后，其实一有问题发生你就应该立刻来到祷告，而不是好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大卫他很多藉口的，可以当他被扫罗来到追杀，他可以说，喂，我自身难保啊，我泥菩萨过江，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首先寻问神的旨意。祷告是大卫的生活习惯，当扫罗最后死了，神帮助他成为犹大的王的时候，他首先做什么？求问神的旨意，在《撒母耳下》的第二章第一节，然后呢，经过七年半，神将他摆上全以色列人的王位，他又首先做什么？又是求问神的旨意，在《撒母耳下》的五章19和23节。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大卫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想想，若果你每做一样事你都首先求问神的旨意，你说你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就是大卫的秘诀。有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咦，若果你说大卫都是求问神的旨意，当亚比亚他这个祭司跟随大卫之前，大卫是怎样寻求神的旨意呢？可能有人会问，亚比亚他就有以弗德，里面是有乌灵和土明可以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当亚比亚他还未跟随大卫，他怎样做呢？相信加德已经是加入了大卫的队伍，所以我相信在亚比亚他之前，大卫就是求问先知加德，因为先知是神的发言人。所以我们见到大卫在有重要的时刻很多时都会求问神，就是好像撒母耳上的23章、25章和26章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神就叫大卫，叫他去帮助基伊拉的人来到去敌对腓利士人。大卫的手下很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喂，平时就去打腓利士人，无话可说，但是现在被扫罗追杀，还要走去救基伊拉的人，是吗？用什么腹背受敌？所以他们不肯。大卫再一次寻求神，第二次寻求神，神跟他讲一样的话，他说你不用怕，我会将腓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见到即使大卫逃避扫罗，他仍然为他的子民来到着想，这个同埋扫罗是有很大的分别。其实若果他去打救基伊拉的话，对他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因为基伊拉是一个城，是有城墙包围的。 这个比大卫在树旷野来到漂流好得多。若果他帮了基伊拉可以进入城，现在有城墙可以保护他，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好处。好多时我们做事又会怎样啊？见到对我们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我们就会说，哎呀，你看看神打开道门给我了，是吧？即刻就掠反应，即刻就涌到去了，想都不用想。大卫怎么做啊？寻求神的旨意，寻问神，这个是不是真是你的旨意？这样很重要。于是神就遵守了他的诺言，帮他打败了腓利士人，还帮他得到有很多很多的战利品。于是大卫就搬了去基伊拉，是有城墙来保护他。当年亚比亚他逃离拿帕的时候，亦都是躲在这个城里面。但是扫罗的探子非常之的灵通，知道大卫去了基伊拉就怎样，发兵来到攻打基伊拉，而且还威胁若果基伊拉的人不交出大卫的话，他就会灭城。你估他是不是真的有心灭城啊？我相信他真的，因为曾经以前我们见到他屠杀了拿帕整个城，是吧？就是为了要杀死大卫，所以他绝对是有可能是这样做。他被仇恨控制了他，他失去了他的理智，他而且是滥用他的权威。这个就带领我们去到第二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就是西弗的旷野。扫罗我们见到他已经在他自己的皇宫的当中三次用长矛想抌死大卫，又派了三队的军马来到想追杀大卫。现在大卫带着600的人，本来以为来到基伊拉是可以有安身之地，但是扫罗就来攻打基伊拉。于是大卫又怎么做啊？又再次寻问神的旨意，又再去叫亚比亚他来到寻求神。在撒母耳上的23章第10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的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有没有见到大卫很信服神，叫自己做仆人，是吧？这个就是大卫的作风。在诗篇的78篇和89篇，他都叫自己做仆人，他非常之谦卑。而且我们见到他很担心基伊拉的人，所以他是寻问神的旨意，他很关心他的子民。本来大卫救了基伊拉的人，以为这班人会帮他，是吧？喂，他是救命恩人来的嘛，基伊拉的人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啊？但是怎样啊？最后基伊拉的人愿意交出大卫，所以神就警告大卫，你快啲离开这个城，他们已经是准备将你交给扫罗。基伊拉的人都很害怕扫罗，他们都听过有拿帕的事情，所以他们是愿意跟扫罗来到合作。而扫罗呢，心狠手辣，言出必行，所以大卫就带着他600个勇士离开了基伊拉，去到西弗的旷野。这个就是第二个地方。西弗的旷野距离基伊拉大概是15里，在希伯伦东南的4里的一个城市。当扫罗知道大卫离开了基伊拉，他就怎样啊？即刻撤兵。你见到他最重要的就是想杀死大卫，其他的事他都不理，他放低了国家的很重要的事情，总言之就要追杀大卫。这个就是他唯一的目的，他是很怕大卫威胁他的皇位，他是非常非常之的担心。其实西弗的旷野是属于犹大旷野的一部分，在树死海的旁边，是一个非常之贫乏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大卫是有很大的考验，因为你心想去到一个这么贫乏的地方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如果你现在去圣地的话，去到西佛的地方，你会很惊讶，为什么大卫居然能够在这个这样的地方来到生存，什么都没有的，只有山沟，只有洞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犹太人的粉锐党曾经两次对抗罗马政府，都是匿埋在西佛的旷野。第一次是公元的66年至到73年，那一次就是罗马政府君临城下，战胜了以色列人，攻陷了耶路撒冷，然后连圣殿都毁灭了。在这个时候，那些粉锐党就匿埋了在西佛的旷野。还有一次呢，是公元的132年至到135年，亦都是匿埋在西佛的旷野。约拿丹就是扫罗的仔，他来到西佛的旷野，来到跟大卫见面。约拿丹真的很爱大卫，他来到是安慰他，坚固他，叫他不要怕，再一次跟他重新所立的约，就是在树撒母耳上的18章20章所立的约，他将会接受大卫成为他的王，但他希望大卫不会消灭他的后裔。他向大卫来到保证，他说神一定是会帮助你脱离扫罗，会指导你登上以色列人的王位。有没有看到约拿丹真的很爱大卫？在箴言的18章24节说什么？朋友比兄弟更亲近。是哪个写箴言？是所罗门王写箴言。我相信他是透过大卫的口知道大卫和约拿丹的关系，所以他写了这句箴言出来，18章24节，朋友比兄弟更亲近。今次是约拿丹和大卫最后一次的见面，再下一次提到约拿丹在撒母耳上的31章第2节，约拿丹是战死在沙场，所以今次是最后一次的见面。这样就带领我们去到第三个地方，就是马云的旷野。西佛人其实本来和大卫是同一个支派，西佛人都是犹大人来的，他们居然就是怕死，本来应该是同声同气自己人来的，但是就是怕死，他们居然是愿意是将大卫是交出来。扫罗根本没办法可以在西佛旷野找到大卫。如果你去西佛旷野的话，你会发现全部都是岩石和山洞，道道都一模一样，你入到去好像个迷宫一样。所以扫罗一定要知道具体大卫匿埋在哪里，而西佛人知道亦都愿意是供出大卫。大卫亦都有他的探子，探子回报就是说扫罗已经是呼召了西佛人要供出大卫的所在之地，所以大卫再一次的逃亡，今次是去到西佛南边3里有一个叫做马云的旷野。他以为去到那里就没问题了。为什么？马云的旷野是大卫以前放羊的地方。我话过俾你哋听，大卫系一个牧羊人，佢以前就喺马云嘅旷野嚟到放羊。对于马云嘅旷野嘅地理了如指掌，佢全部系认识晒，所以佢认为喺嗰度应该冇问题。就喺呢个时候，扫罗亦都带住军队进入马云嘅旷野，就喺树一座非常之出名嘅岩石山嗰度。好快就会同大卫嘅士兵嚟到系相遇。扫罗点样啊？佢好聪明，佢系两面包抄，一面嘅军队向山嘅一边嚟到系经过，另外一部分嘅军队喺另外一边，两面包抄。睇上嚟大卫一定走唔甩，今次一定系会失败。就喺呢个时候点样啊？神俾我哋见到神仍然系掌权。他去激动腓利士人来到攻击犹大，所以扫罗只可以收兵。那你说喂，又是你说的，扫罗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打败大卫，就算那些腓利士人来攻击，为什么他要收兵啊？ 你想想啦，若果他一边是跟大卫来到争战，另外一边腓利士人来到攻击，他是不是腹背受敌？他输紧的，所以他很聪明，他立刻就收兵。犹太人叫这个地方做什么？西拉哈马希罗杰。哇，你说这个这么怪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就是光滑的磐石，滑溜溜的磐石。喂，你说为什么叫这个地方做滑溜溜的磐石啊？就是好像我们广东人说什么啊，滑过泥鳅，是吧？哇，说声这样就被大卫走掉了，就是因为神救他。大卫于是就从马云的旷野去到隐基底的山寨，这个就是第四个地方。隐基底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20里，在说死海的西面，在说希伯伦的东南。在撒母耳上的24章第二节叫这个地方做野羊的磐石。为什么叫做野羊的磐石啊？在那里有很多野生的动物，有很多的洞穴，是一个非常之好藏身的地方，而且水源充足，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动物。于是大卫就去到隐基底。咁你话哇，你呢篇道都奇怪啦，系嘛？四个地方有啲乜嘢意思先得噶？其实有意思噶。你睇下大卫，虽然佢系有寻求神，但佢仍然系有靠佢自己嘅智慧。佢心谂：第一，咦，如果我救咗基伊拉，成为佢哋嘅恩人，佢哋一定会帮我，系嘛？结果基伊拉的人反而出卖他。去到第二个地方，去到西弗，喂，自己有啊，自己人是吧，一定会帮我啦。结果自己人都出卖他。然后他去到马云就怎样啊，这个地方了如指掌，我熟悉了这个地方。结果扫罗来到两面包抄，又是得个吉，是吧？然后去到隐基底这个地方，他卒之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以致神给他有机会平反，给他有机会来到表白。我迟些就会讲。在诗篇的54篇，大卫有个祷告，他求神为他来到伸冤，给他有机会向扫罗来到表达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他不是一个谋反的人。而扫罗是大卫的王，仲是大卫的岳父嚟噶，外父嚟噶，系嘛？大卫从来不会是叫扫罗做敌人，无论扫罗点样差、点样邪恶、点样嚟到追杀佢，佢从来不叫扫罗做佢嘅敌人。嗱，当扫罗嘅军队到达隐基底嘅时候，神就俾大卫一个机会嚟到平反、嚟到表白。嗱，如果我们今天去圣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隐基底是有很多很多的山洞。大卫和他的手下就找了一个很大的洞躲在里面，而扫罗呢，盲摸摸走了来这个洞里面来大解。喂，你说为什么这么多的洞不去走去那个洞啊？为什么他要离开自己的营地走去找地方来大解啊？喂，这个是摩西的律法来的。摩西的律法，神的律法对大解是非常之严格的，因为是有关卫生的。在申命记的23章12至14节讲得很清楚，逢亲士兵要大解的话，他们必须离开的营地，你不要影响到其他的军人，是吧？离开的营地，你还要带一个铲仔，然后你大解完咗咧，要将你嘅排泄物埋咗，咁先至合乎卫生。咁你话喂，扫罗就算大解都应该带啲跟随者啊，咁危险一个人走到去个山洞入边，系嘛？喂，我相信扫罗都希望有啲隐私啊。喂，你唔系去 party 啊，你去大解啊，系咪仲带埋成班人同你去？自己咧一个人就去啦。但是他估不到入了个山洞里面，他希望有隐私，结果成600对眼望住他在大解，这个是他断断估不到的。 喂，唔系扫罗嘅探子无能啊，系乜嘢啊？系神完全喺处掌权，俾大卫一个机会嚟到平反。嗱，于是大卫就有好大嘅诱惑。哇，系咪真系应该杀死扫罗呢？好难得嘅机会、啊，扫罗一个人摸入呢个山洞，大卫有成600嘅人喺度、啊。一人向住扫罗吐一督口水都浸死佢啦，系嘛？天灾难逢嘅好机会，应唔应该杀死佢呢？天时地利人和，系嘛？俾我哋嚟谂就谂都唔使谂啦。如果佢杀死扫罗嘅话，有咩好处啊？唔再需要漂流喺旷野啦，即刻能够一步踏上佢个王位，系嘛？能够系过翻啲平静嘅生活。从国度的眼光，以色列人国度的眼光来看呢，都是一件好事。除去了一个腐败，一个败坏的君王，可以由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到代替他。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应该是杀死他。不理你怎样看，还看怎看，都是正确的做法。大卫面对一个考验就是怎样，有一个捷径他可以登上王位。这个同埋撒旦喺树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嚟到引诱耶稣基督是一模一样。撒旦同耶稣基督话有个捷径 只要你跪喺地上嚟到敬拜我嘅话，我即刻俾晒呢个世界你，你立刻可以做呢个世界嘅王。你点解要钉十字架咁痛苦，死咗复活？升天，然后过好长的日子才回到世上做王啫？点解你要咁笨啫？我而家俾一个机会你，你向我嚟到敬拜，你即刻就可以成为王。喂，撒旦有冇咁嘅权柄啊？有，佢系世界嘅王啊嘛，圣经都系咁话俾我哋听。呢、这个就系捷径。耶稣基督有冇行呢个捷径啊？冇行到。除咗有好大嘅诱惑，大卫嘅手下亦都诱惑佢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大卫600个人都跟大卫说，苏州过后就没艇搭的了，你要把握时机啊！这个是大好时机来的。嗱，他手下来都引诱大卫，跟耶稣基督的门徒引诱耶稣基督都是一样。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说我要钉十字架？彼得怎么说啊？彼得立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能到你的身上。马太福音16:22，耶稣基督怎么说啊？撒旦退到我身后。为什么耶稣基督叫彼得到撒旦啊？因为彼得被撒旦来到利用，来到引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都没有被他的手下，被门徒来到引诱到他。大卫都是一样，大卫没有被他的手下引诱到他。为什么啊？大卫是服从神的话语。诗篇的105:15，撒母耳上的24:10和26:9都有讲，不可伸手害神的受膏者。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你说为什么大卫的手下认为这个是神的应许，要大卫杀死扫罗啊？不是说空穴来风，他们是有根据的。我相信是有两节的经文，第一句就是神和扫罗讲的话，已经是将这个国交给别人，撒母耳上的15，已经是要交给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第一句话。还有呢，是神对撒母耳讲的另外一句话，神说我已经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上的16，这个就是大卫的手下所希望见到，但是大卫呢，他不会这样做。他知道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性，有他自己的方法来到拿走扫罗，不需要他自己来到下手。大卫在这个山洞里面 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得到胜利。这个胜利不是因为他杀死了扫罗，而是他能够平息600个人他的手下要他杀死扫罗，他能够平息600个人的怒气。为什么这件事是这么重要？因为他将来是要带领这600个人。若果他今天杀死了扫罗的话，日后有些什么事他们不喜欢大卫，他们就会怎么样？大卫都杀死了扫罗，我们也可以杀死大卫，是吗？大卫就是被他手下见到你不要这样做。有没有见到啊？他是能够服众，以致他以后是能够带领这600个人。他被他们见到他是服从神的话语，刚才我们讲了，不可伸手害神的受膏者。还有第二点呢，他是等待神的时间，等待神的旨意。还有第三点呢，当他的手下认为是一个好的机会来到报仇，大卫怎么说？这个是应该是时间来到思怜悯的时间，这个是应该我们是有个正确心态的时候。他就是使到他的手下能够服从他，以致他日后是能够带领这班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应验了他给大卫的应许，给他一个机会来到伸张正义，就是好像诗篇的54篇所说的，给他一个机会来到平反。大卫他知道不应该杀人，因为神的话语说不可杀人，是吧？那你说，哎呀，基督徒不可杀人，但是在战场上可以的，是吧？因为这个是，如果是正义之师在战场上，你是可以杀死对方。另外呢，当有人来到袭击你，你为了自卫杀人，这个是可以。但是如果你去杀一个手无寸铁正在大解的人，这个怎样看都是不对的一件事。所以大卫提醒他的手下，不要伤害神的受膏者，不单止不要杀他，连诅咒领咒都是不对的。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出埃及记的22章第28节，尚且神的律法说不可以诅咒你的领袖，是同埋亵渎神的名是同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于是在这个时候，大卫就怎么摸了去扫罗的身后，扫罗刚刚除了他的外衣在大解，于是大卫就切了扫罗的衣襟落嚟。在撒母耳上的第25章第5节，就是因为大卫做了这件事，他非常非常之的后悔，非常之的内疚。你问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衣襟是非常之的重要，是一个人的身份，是代表一个人的权柄。喂，你说经文出于哪里啊？首先开始这个传统的是民数记的第十五章三十八至到三十九节，神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在他们的衣襟或水子钉一根蓝细带子，他们佩戴这水子就代表他们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是代表神的话语，是权柄，是身份的象征。水子在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水子、他们的衣襟都是有不同的花纹。有时甚至他们会怎么做？在说他们的水子、衣襟搽一些物质，然后在合同的上高打上个印，这个就代表他们的身份，是有这样的代表性。在说以西结书的十六章第八节，神话我从你的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有没有见到啊？一个象征就是一个人将衣襟搭住另一个人，就是说这个人是属于我，我愿意是今世都照顾你。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在路德记，记不记得在波亚斯的和场，路德是跟波亚斯说， 你愿不愿意将你的衣襟是遮盖我，是吧？其实他是向波亚斯来到示爱。当波亚斯将衣襟搭在路德的身上，即是说他愿意娶路德为妻。你说这些都是旧约咯，新约没有这支歌唱咯，都有的。你看看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树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和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有一个血流妇人，是吧？他有血流病，血流病当时来讲是令人羞耻羞愧，你不可以跟人家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洁的，你不讲都不可以跟人家讲。这个妇人就怎样偷偷地走到去耶稣基督的背后，然后去摸耶稣基督的衣襟，摸他的水子，一摸就怎样就有能力从他衣襟水子到到这个妇人的身上，帮他医好了他的病。所以我们看到衣襟真的有非常之重要的地位性，所以大卫割了扫罗的衣襟下来，他非常之的内疚，他认为他自己是冒犯了扫罗。当扫罗离开了山洞，行了几远下，大卫就向他呼唤，叫他做什么啊？我的主啊，我的王啊，你是耶和华的受高者啊，是我的父亲啊。为什么叫他做父亲啊？他是大卫的外父来的，是吧？他对扫罗非常之的尊重，甚至他怎样屈身脸伏于地来到下拜。在算我开始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的上司，有没有一些的老板，是吧？可能对我们很苛刻，甚至好像真的想攞我们的命一样。但是圣经怎么教我们啊？是要服从，是吧？是要尊敬。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三至到十七节。大卫开始为他自己来到辩护。其实大卫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大卫说什么啊？我是有机会杀死你，但我没这么做，我的手下都说应该杀死你，但我反而斥责他们，我没有杀你，我对你是完全没有恶意。大卫用了一句箴言，是当时的人耳熟能详的，是什么啊？他说恶事出于恶人，恶事出于恶人。是什么意思啊？即是说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出他的品格。大卫说你对我这样，我有机会杀死你我都不杀死你，你可以见到我的品格。但其实大卫在算暗示什么啊？调回转头看看你，我又没有得罪你，是吧？我还是你的女婿啊，还是你军队里面的统领，哇，你反而走来穷追不舍地杀死我，那你的品格又怎样啊？就是好像在说讲紧暗示紧俾扫罗听。跟住大卫讲乜嘢啊？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大卫仲话：点解你要听人嘅谗言？点解你要听人讲我系谋反啫？我根本冇咁嘅心意，我根本系冇伤害你嘅心。大卫仲讲乜嘢啊？佢话我俾你追杀啊，好似只死狗啊，好似只跳蚤一样啊！喺树嗰阵时嘅以色列嘅地方，喂，呢啲话语系爱嚟闹人噶。你啊，你只死狗，哇，你只跳蚤啊，你成只蚤乸咁样样，咁细粒系嘛？喂，唔系爱嚟话自己噶。大卫点讲啊？我系死狗啊，俾你追到，好似只死狗，好似只跳蚤咁。可以见到大卫喺说扫罗面前系有几谦卑，系嘛？佢再次同扫罗话，佢话耶和华系公义嘅审判者，会为佢忠心嘅仆人嚟到辩护。佢话我将一切交俾神，神系会主持公道。于是扫罗就点啊？哇！情绪很混乱，扫罗的情绪就真的好像有些问题。 而家我哋嘅術語就會話佢bipolar係嘛？哇，有時就好似啊窮追不捨對大衛，有時就對住佢點啊啊喺處喊。今次就係啦，佢居然喺大衛嘅面前喊，唔係第一次噶啦。當約拿丹嚟到勸佢嘅時候，掃羅點啊向約拿丹嚟到發誓啊，我唔會殺死大衛嘅。而家咧又係一樣情緒非常之嘅唔穩定，呢、這個就係掃羅。世上其实对人来讲是有三种的回应。第一种的回应是什么？以善报恶，这个就是大卫，是吧？是属灵的回应，人家对你不好你对人好。还有第二种呢，人家对你好你就对人好，以善报善。这种是什么？是属血气，是属肉体。哇，你说有没有搞错啊牧师？人人都是这样的啦，是吧？人对你好你就对人好咯。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属肉体属血气是耶稣基督说的。在路加福音的6:32，耶稣基督说，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罪人也是这样做。喂，罪人都识啦，对你好你又对人好，是吧？所以这个是属血气，是属肉体。但是还有第三种人呢，就是以恶报恶，甚至是以恶报善。人家对你好你对人家不好，这个就好像扫罗一样。但是扫罗现在呢情绪不稳定，他居然承认大卫比他更加公义，他承认大卫是以善报恶，没有杀到自己，但是他呢反而到处跟大卫来到作对。扫罗甚至公开承认大卫将会成为下一任以色列人的王，撒母耳上的23:17，他还说以色列国会在大卫的手上被建立。有人会说，哇，扫罗痛改前非，是吗？是不是这样？不是啊，我跟大家说过，真正认罪悔改有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真正认罪悔改，是吧？有条件就有问题。扫罗的条件是什么？扫罗永远都是关心他自己的名誉，关心他的后裔，所以他就跟大卫说，我要你发誓你成为王之后，你不会是对待我的后人，你不会是灭了我的后人。扫罗永远关心的就是他的名誉，他的后裔，但是他从来不为他的人民来到关心。其实这一样大卫已经答应了约拿丹的了，是吧？跟约拿丹所立的约在撒母耳上的18:20，大卫已经答应了不会伤害扫罗的后人。其实都不需要大卫去杀死扫罗的后人，大卫没有追杀扫罗的后人，但是如果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记载好多他的后人冇晒，我相信就是什么啊？就是他因为扫罗很多人憎恨他，所以当他失去势力的时候，他的后裔首先就遭殃。死剩一个是谁啊？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米非波切。为什么会死剩他啊？因为他是一个残废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个就反而是救了他，是没有被人是杀死。在撒母耳下的9，大卫是会收养了米非波切，而且是跟他同台来到吃饭。于是扫罗就回到去基比亚的地方，而大卫呢继续过着他流亡的生活。为什么？喂，你以为扫罗痛哭流泪是吗？言语激动，你以为他就放了大卫？不是啊，他继续追杀大卫。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大卫一生人打了很多场很多场的仗，无数的仗，但他有一场仗打得最漂亮的是哪一场？在隐基底山洞里面，这一场仗是打得最漂亮，不动一兵一卒，是吧？亦都是没有杀死扫罗，但是他可以是平服600的人，而这600的人在日后会对他死心塌地。 就是大卫给他的手下见到一个仁义的领袖应该是怎样做。在《树箴言》的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强者，治理己心的是胜过功成。这个都很值得我们来到效法，来到是学习，是吗？我刚才都讲过，神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有摆啲领袖、上司、老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对待他们呢？就算他们对我们很差很差，是吗？我们应该学习大卫的做法，就是知道伸冤在神。伸冤在神在撒母耳上的23章至25章是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讲了23章到24章，下一次我们会讲25章，都会见到伸冤在神是一个主题。当我们将事情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的话，我们即是说我们做出来的是会好过神的处理，好过神来到处理，是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啊？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伸冤在神，将事情放在神的手中的话，将会得到是更加好的一个效果。大卫就是这样做。但亦都有人会跟我讲，哇，你今天这篇道叫做不可伸手害神的受膏者。你说，喂，我的老板、我的上司不是我的受膏者。但你不要忘记，扫罗虽然是曾经被神高立，但是已经被神废了。严格上来讲，他不是大卫的受膏者，但是大卫仍然尊敬他，大卫仍然都是来到是服从他。这个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和希伯来书的十三章都是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服从掌权。虽然我是说要服从掌权，但我也都是要讲清楚，就是我们不是盲目地服从。当我们的上司、我们的老板或者甚至我们的国家叫我们做一些事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呢，服不服从啊？绝对不会服从。一个例子就是在说疫情的时候，政府说什么啊？不可室内敬拜。当时我就说我不会服从。而我们粤语堂是我们教会三堂里面最早在说室外开始敬拜。当时要向理事会来到申请。英文部说，哇，你们粤语部这么小，哇，为什么要先过我们敬拜啊？理由是什么啊？是神的话语。是吗？神的话语说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我们首先在室外敬拜，然后呢很快就是搬到室内来到敬拜。另外一个例子呢，刚才 Larry 也提到，有很多国家现在都已经没有祷告的自由。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政府说，你不准祷告，或者说你不可以说同性恋是罪，又或者说你不可以说变性是罪，你估我在台上会不会继续讲呢？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会继续讲，坐监没问题，只要服从神的话语，太阳什么都不用怕。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撒母耳上的二十三章和二十四章，给我们见到大卫的生平当中，他的确是有很多的困难，被扫罗来到追杀，非常之的危险的时候，但他仍然都是抱住伸冤在神。就算他是有机会来到是杀死扫罗，他都不愿意去伸手害神所高立的。愿意我们能够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是有些的上司、领袖、老板很不近人情，很可能他们是非常之的苛刻，甚至我们觉得真的好像想拿我们的命一样，但是愿意你都能够给我们学大卫这样，知道伸冤在神，知道你的处理怎都是好过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将一切的权柄归给你，由你来到处理。但是我们也是要学习，虽然我们是要服从我们的上司，服从我们掌权的，但是如果他们叫我们做的事是违背你的话语的话，我们亦都是应该不要服从，因为你的话语才是最重要，你的话语就是你自己。 愿意我们都能够是有这个心，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话语，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